Thank you. Thank you. Thank you. 欢迎来到魅力演奏厅，我是古月，接下来和你一起分享内维尔·马里纳指挥圣马丁交响乐团演奏的巴赫的第一小提琴协奏曲、第二小提琴协奏曲。Thank you. Thank you. Thank you.

Thank you. 今天的魅力演奏厅就到这里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欢迎关注。